挖个坑把自己陷进去，这样的事儿在李一博身上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这家伙多年修炼，自圆其说的熟练度已经达到了大师级。 好家伙，原来魏琛刚刚将迎风布阵停留原处不动，不只是心理战，更趁机研究了这一带的地图。现在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利用着这一带的地形，牢牢掌握着场上的主动。 李一博脸不改色心不跳，一边不否认心理战的说法，一边将自己的新发现给说了出来。 原来如此啊。 潘林顿悟，这一点他倒是没有看出来。至于李一博的这种厚脸皮的牵强附会，他早已经习惯，都懒得去吐槽了。 确实，从双方接触交战至今，萧时钦的生灵面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几次试图打破局面却都很快被魏琛压制了回来。我们看这几次反压制确实都是非常充分地利用了地形 啊。生灵面又中招了，这又是一次地形利用的胜利。诅咒之剑卡住了角度，右侧是一个切割术，萧时钦权衡后，选手让生灵面硬吃诅咒之剑，结果这堆诅咒之剑的光影之中居然隐藏了一个束缚术，萧时钦没有注意到啊。 萧时钦打得非常被动，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你看他现在操作已经不再试图反击，他是想抽身转移，暂离这个战场。 但是中了这个束缚术，再吃一套伤害是肯定的。 死亡之门，魏琛直接开了大招死亡之门，是想将生灵灭直接毒死在这个角落啊。看来他也意识到萧时钦意图的改变，不惜用死亡之门这个大招赌一把。束缚术的时间大概也就刚够死亡之门的一个毒条，单靠这一个大招也有点单薄啊。但是只要这个死亡之门能抓住，再配合一波攻击的话，将对生灵灭造成极大的杀伤。 大多时候都是一副高人指点江山模样的李一博，此时也显得有些亢奋。比赛迎来了一个大高潮，所有人都死盯着迎风布阵的这个技能毒条，释放出来后会是怎么样呢？ 啊，生灵灭先动了！ 潘林忽然大叫， 他先一步摆脱了束缚术的控制，迎风布阵这死亡之门的毒条好像吃了一些。 哎，角色优势啊，这就是全明星级别的角色优势。正常来说，一个束缚术的时间是可以读出一个死亡之门的，但生灵灭的精神抗性让他早一步从束缚术挣脱出来。迎风布阵这个死亡之门，这个死亡之门。 李一博话说一半突然坑住，迎风布阵这个死亡之门迟了些许才读条完毕，而这一点延迟本将成为致命的漏洞，让生灵灭脱身。但事实上并没有，因为这一死亡之门的控制范围更大，生灵灭虽然早了一点抽身退走的时候，但却依然在这死亡之门的笼罩之下。 生灵灭没能逃出去，他还在死亡之门的笼罩下。我怎么觉得这个死亡之门比我们熟悉的好像要大一些啊，李指导？ 潘林说道。 是的，这个死亡之门笼罩范围更大，比我们常见的死亡之门的范围至少要高出两界。 李一博说道。 多加两界的死亡之门，那很奢侈啊。 潘林惊讶。死亡之门这种大招每升一界所需要花费的技能点无疑是巨大的，而这个技能对于强于控制的术士来说，更多的还是需要它的范围控制，而不是大招伤害。所以对这一大招，一般的配置方案并不会加到满界，只求够用。尤其是职业角色的话，那更会根据自家团队的职业配备、战术打法，谋求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加点方案。毕竟技能点是有限的，真要所有技能都加满，那也不必有这种困扰了。技能加点方案一直是和装备搭配一样需要深刻研究的问题。对于术士来说，死亡之门满界那在网游中倒是比比皆是，但在职业圈中用凤毛麟角来形容都不恰当，因为根本就没有。 这个大概是魏琛退役后多年来都是玩网游养成的习惯吧，这用惯了手，突然要改可能也没那么容易了。 李一博在这干巴巴地解释着，他哪里会知道 迎风布阵的死亡之门会这么华丽，是因为他的技能点比职业角色还要高端。投入死亡之门这样的大招，对很多角色来说会是一种负担，但对迎风布阵来说，多加个两界根本不算事儿。更何况他的银武死亡之手上还附加了一界，对别的术士角色而言这是奢华，但对迎风布阵来说，这就是属于他的经济适用性。 好，虽然生灵灭凭借更高的精神抗性早一步挣脱了束缚术，但是迎风布阵同样凭借更高界的死亡之门依旧将他控制在范围内。迎风布阵现在正在发动攻势了，生灵灭不断地放出他的各种机械道具，但是在死亡之门的控制范围下，这纯属浪费啊。生灵灭可不是刚刚站在场上，这已是他的第三战，萧时钦怎么还这样奢侈的浪费法力呢？ 潘林望着比赛场面有些目瞪口呆。死亡之门的控制范围内原本只有一个目标，但是萧时钦不断地让生灵灭释放出各种道具，死亡之门中缭绕而出的黑气顿时越来越多，满场飞舞。可机械师放出的这些道具都是极脆弱的，而且又不像角色那样会被玩家操作着进行闪避，基本都是很快就被黑气缠上，一缠就炸。尽管如此，萧时钦却还是让生灵灭丢个不停。死亡之门的范围内到处都是飞绕着的黑线，到处都是爆炸，全是生灵灭扔出来的各种道具引起的，而他这么做的意义很快就表现出来了。生灵灭借着这样的混乱劲儿，竟然从死亡之门的控制范围内逃出来了。 啊，生灵灭逃出来了，迎风布阵配合死亡之门的攻击并没有阻止到他，场面实在有些太乱，而这全是萧时钦完全不顾惜法力制造出来的。 牺牲法力换取生命，这大概也是眼下萧时钦唯一的办法了。这种脱离术士控制的手法，事实上他也不是第一次用了。 李一博说。 哦， 在和蓝鱼对阵的比赛中他曾经就有用过。 哦，是余文州的索克萨尔吗？ 当然，因为余文州这个选手在手速方面比较不尽如人意，所以这样复杂混乱的局面他最终没能跟上节奏，让萧时钦的生灵灭脱身了。魏琛的话，现在毕竟不是状态的巅峰了，反应和操作有点跟不上，应对这样的局面节奏也有些慢了。蓝宇前后两代的术士选手都被萧时钦用一样的方法突破，这个巧合实在是…… 李一博感慨连连。 不过接下来萧时钦也不是很好打啊。 潘林说道。 那倒是，这一波他的法力损耗相当大，剩余法力已经不多，接下来如果不能效率的使用的话，法力恐怕是无法支撑完这一局了。 但这毕竟已经是他面对的第三局了，打到这种程度已经算是很大的胜利了吧。 那是当然，这险些就要一挑三了，萧时钦已经做到最好了。 两人这还一搭一唱的解说比赛呢，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一局他们已经不怎么看好萧时钦了。虽然他成功破坏了魏琛的封堵计划，但法力消耗太大，接下来除非是…… 啊，萧时钦没有离开，生灵灭战术走位后转身就朝迎风布阵发动了攻击。 潘林惊叫出声，他和李一博都以为萧时钦这一次脱身后肯定会让生灵灭远离这一魏琛针对性研究过的区域，但是没想到脱身后一个转身立即就在这里发起了攻势。 看来萧时钦觉得这一局没有再拖延的必要了，想用一波爆发给迎风布阵尽可能多的损伤，算是给下一位选手铺路吧。 李一博猜测着。 机械空投，但这一次迎风布阵身边没有可以及时到达的掩护，刚刚从死亡之门中脱身，萧时钦用了大量的技能，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冷却中，但他使用有限的技能正在积极地发动着攻击，他加入了大量的普通射击填补着技能衔接过程中的空缺。魏琛这一次应对的好像有些不太从容啊，起手的那个机械空投就逼得他连续走位中断了攻击。 自走火炮，这技能冷却刚好，立即被投入了使用。哎，那边有一个巡游者，这是什么时候召唤出来的？迎风布阵再退，还是想找掩护无视自走火炮？哎呀，被卡住了，迎风布阵的走位被那个巡游者卡住了，他无法借用那个掩护，他只能正面应对自走火炮。哎呦，这被轰得很狼狈啊。捕猎者也追上去了，生灵灭的攻势非常的连贯，魏晨利用地形的打法似乎已经被他看穿了，迎风布阵退走。那墙角后边绕出来一个机械追踪，他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炸了！迎风布阵被机械追踪偷袭炸到，捕猎者扑上去了。李指导，这个 刚刚还预测萧时钦是在给下一个选手铺路的李一博，也被眼下萧时钦接连不断的澎湃攻势给镇住了，立即改口道：“ 萧时钦，这是准备将迎风布阵一波带走吗？我们看他能不能做到。”